第33天，赞颂大能的天主。义人，你们应向上主踊跃欢呼，因为正直的人理应赞美上主。你们该弹琴称谢上主，弹奏十弦群赞颂上主。你们应向他高唱新歌，在欢呼声中弹琴吟额。因为上主的言语是正直的，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忠实的。他爱护正义和公理，他的慈爱弥漫大地。因天主的一句话诸天造成，因上主的一口气百象生成。他把海水好似聚于皮囊，他将汪洋好似筑于池塘。愿整个大地敬畏上主，愿普世居民畏惧上主。因为他已发言万有造成，他已出命各物生成。上主使一邦的计划无序，使万民的策略废去。上主的计划却永恒不变，他心中的谋略万事长传。尊上主为自己天主的民族真是有福，上主选为自己产业的百姓真是有福。上主由高天近临，注视亚当的子孙，他由自己的居处视察大地的众数。他既创造了众人的心灵，当然知晓人的一切言行。地板不是因兵多而取胜，勇士不是因力大而保命。为获胜利，骏马仍是徒然，气力虽大，依旧难获安全。请看，上主的眼睛常关注敬畏他的人，他的双目常眷顾靠他仁慈的人。为使他们的性命脱免死亡，使他们在饥馑时生活如常。我们的灵魂仰望着上主，他是我们的保障和扶助。我们的心灵要因他而喜乐欢畅，在他的圣名内寄托我们的希望。上主，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，犹如我们对你所存的期待。